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跑了一会儿，本能地想要回东宫，想到他们都不在，忽然就不想回了。云兰倒是还在，但严君玉是知道他对厉道勇的态度的。荣浩他们至少觉得厉道勇是死得其所，云兰只觉得是枉送性命，连累东宫。在东宫久了的人才知道，云兰的温柔婉约下面是有着极冷漠的底子的。严君玉年纪小，只隐约窥见一丝，就已经觉得心惊了。他不想回去，漫无目的地走到御书房，倒正撞见慎文。慎文见了他，自然是极高兴的，问他怎么忽然来了。严君玉却有点心不在焉。慎文问他去哪儿了，他也不答话。说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喃喃道：“ 圣人不死，大道不止。绝巧气力，盗贼无有，是什么意思啊？”“ 你从哪儿听到的这话？”“ 是厉道勇说的，那天在宜春宫抓他的时候，他这样说的。荣浩说要以大局为重，保全东宫。他说，就是这互相保全的话，才给了人空子尊，然后说了这个。” 严君玉始终想不明白这话，但知道正是这句话驳倒了荣浩的顾全大局。慎文也是顶尖的聪明，思索了一下：“ 我学识浅薄，况且学的是儒，听厉介元这两句话，他学的是道，道法自然是摒弃技巧的。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说，如今朝中人人都讲智谋，凡事委婉自保，恰恰给了小人浑水摸鱼的机会。比如如今主战派也好，主和派也好，都说自己是忠君体国，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呢？只有多几个他这样的人，以死相见，表明自己的态度，做一点小人不敢做的事，才可以警醒世人，提醒圣上。”“ 那要是圣上就是不听呢？” 慎文看了一眼周围，他们是站在太子书房外的树荫下说话的，没人能听见，所以他顿了顿：“ 你读读史书就知道了，历朝历代又有几个慧眼如炬的明君呢？为人臣者只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事罢了，难道因为圣上不听就不做了吗？遇到明君才做贤臣，遇到昏君难道就同流合污吗？我们读书人自然可以退而享安闲，那又把天下百姓置于何地呢？” 严君玉听了他这话，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慎文见他沉默，知道他心中不好受，所以又劝慰道：“ 不过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，世人行事，有人是智，有人是勇，原没有高下之分，只讲计谋就失了本心，一味孤勇又过刚易折，只是个人取舍罢了。”“ 就像刀与剑？” 严君玉垂着眼睛问道。“ 可以这么说。” 慎文知道严君玉原是任侠仗义的性格，凡事出于本心，东宫却是这皇宫中最讲究智谋的地方，所以他有今日这一问。正想劝慰他，却听见他问道：“ 那鸡黍之交终有信，勿忘兵谏付出心，这句诗又是什么意思啊？” 慎文念了念，神色沉下来，问道：“ 这是谁写的？是写给好友的？ 要是写给丈夫的呢？”“ 鸡黍之交是汉时范雎卿为了守信自杀以魂魄赴约的故事，若是用在情人这儿，怕是约定了日子要殉情了。” 云兰见严君玉匆匆从外面回来，一阵风似的进了东宫，笑道：“ 小严干什么去了？满头的汗。” 严君玉认真看他：“ 我在宫里逛了逛，我想出宫一趟，行吗？”“ 出宫干什么？我可没有令牌给你。” 严君玉正想解释出宫去看看自己的祖母，正好东宫侍卫长聂彪从旁边经过，笑道：“ 这小严也是欺软怕硬的，趁人都不在 想骗云兰放你出去，等殿下回来看我不告诉他。 严君玉急得一头汗，聂彪还想逗他，只见严君玉瞪了他一眼，竟然一转身进了司红堂，只好去忙自己的了。严君玉匆匆跑进司红堂，人都不在，静得很，宫女只在外间伺候。他跑到睡榻边，弯下身去，伸手从睡榻下方拿出一块令牌来。这是当初他捡到的聂彪的令牌，因为聂彪常欺负他，所以他就藏着，想看聂彪着急。谁知道聂彪压根没往他这儿想，主动报了失落，罚了3个月的俸禄。严君玉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，这令牌于是就一直藏在这里，他都快忘了，要不是今天急着出宫，也想不起这个来。他记得当初敖记他们带自己出宫去花街，走的是白虎门，因为和那边的侍卫相熟，只是扬了扬令牌，并没有仔细看就被放过了。那令牌和聂彪的令牌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字有差别，不细看是绝对发现不了的。如今的情况十万火急，也只能试一试了。洛恒那首诗是与厉道勇约定赴死的意思，怪不得当初厉道勇在赵玉那样伤感。厉道勇今日凌迟的事，和宫内外都知道，要是洛恒选在今日殉情，偏偏厉道勇又被赵洪博他们救下来，两相错过，严君玉简直不敢细想这后果。如今是一刻钟也耽误不得了。他虽然知道冒用令牌是坏事，但是敖记他们也是这样跋扈行事的，说明不是什么大事，至少这事儿是牵扯不到东宫的，就算被人发现，他只说是偷偷溜出宫去见祖母就行了。严君玉也是胆大妄为，打定主意也不犹豫，衣服也不换，直接去东宫的马厩牵了马。马厩小厮还要扶他，他早翻身上马，扬长而去。转眼便到了白虎门，他心跳如擂鼓，表面仍强撑着一脸傲慢。偏偏今日没什么人出宫，门楼上守卫森严的十来个侍卫只查他一人。他硬着头皮策马过去，马也不下，只学着敖记他们的样子，从怀里掏出令牌来，朝着他们一扬：“ 我是东宫的。” 那当班侍卫却不买账，伸手道：“ 管你哪个宫的，下马再说。” 严君玉心急如焚，手心满是汗，眼见的侍卫已经过来牵马，正在想要不要干脆强冲出去时，只听得门楼上有个人笑道：“ 杨记，你别多事儿啊，你知道这位小爷是谁吗？” 严君玉抬眼一看，正是上次和敖记他们说笑的那个侍卫。那个叫杨记的侍卫也机灵，听了这话连忙收了手，陪笑道：“ 哎呦，请问大人是？” 严君玉心中着急，只老实道：“ 我是东宫伴读严君玉。” 杨记神色一凛，连忙让开道：“ 哎呀，实在不知道是小侯爷您呐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啊。” 严君玉急事在身，也懒得去计较自己在这些侍卫心中是个什么狠角色，只道声不敢，朝门楼上的侍卫拱了下手，下面的人早就让开了路，他挥鞭打马，扬长而去。出了白虎门，后面就好办了。严君玉赶到花街时已经黄昏了，一路飞马过去，赶到了梨子胡同。他记录厉害，飞奔到上次那院落前，用力拍门，里面一片寂静。他心中忧心如煎，好不容易有人开了门，正是丽玉，脸色苍白，见到是严君玉，没什么好脸色。严君玉顾不得多说，直接问道：“ 你师父呢？”“ 我师父不是被你们抓到赵玉了吗？今日凌迟，你不在宫里看着，来这儿干什么？” 他们果然知道。“ 那你另一个师父呢？洛恒，他在哪儿？” 严君玉急得叫名字：“ 他把自己关在房里弹琴呢。” 原来这院子后面还种满竹子，严君玉刚跑到窗下，就听见一阵琴声。即使是这样急切的时候，也听得出这琴声极清越，慷慨悲壮，倒有点易水送别荆轲的意思。他稍稍放心，敲开了门，里面果然是洛恒，已经换了一身白衣，见到是严君玉，十分惊讶。严君玉只管探头往里看，案上摆着一架古琴，旁边放着一碗药，实在让他没法不往坏处想。“ 严大人。” 洛恒到了这时候还文绉绉的：“ 别什么大人不大人的了， 严君玉擦了一把额上的汗，喘了一大口气，这才告诉他： 我知道你那句诗的意思了，你可千万别寻死。 他见洛恒怔住了，只怕他不听劝，干脆凑到他耳边小声告诉他： 李道勇没死，我不能细说，你可别告诉别人，也别殉情，只要耐心在家里等着就行了，知道吗？ 洛恒眼中的惊讶褪去，很快沉了下来。他往严君玉身后看了看，利欲会意，连忙出门去看有没有人跟来。他问严君玉： 严大人一个人来的？ 是。 那就好。 他到底是成年人，十分稳重，只略问了两句就催促严君玉回宫，亲自送严君玉到门口，朝他依了一揖： 多谢严大人，请千万保重，不要和别人提起这事。 严君玉连忙还礼，见天色晚了，也不敢回侯府去见祖母，只得又飞马往宫里赶，总算赶在天黑透前回了东宫。聂彪正看着侍卫换班，见到他还笑： 哎，我说严大半毒，你这是去哪儿演了？你看你跑得这一身的汗。 严君玉也不理他，等见了云兰又挨了两句说，被赶去洗了澡，才准备用晚膳。他跑了一天倒不觉得累，想到自己可能救了一条人命，顿时开心起来，在浴桶里泡着还哼起歌来。赵宏博他们肯定想不到自己才不是什么叛徒，而且聪明得很，既没连累东宫，又救了人。等厉道勇醒来逃出了宫，跟洛恒对上了话，一定会觉得自己比他们都厉害，这才叫智勇双全嘛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